生态文明。 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这么严重啊？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基督山伯爵说，我们可怜的人类都有这种骄傲，每一个人都以为他自己比那在他身旁哭泣呻吟的人更痛苦。穆莱尔说，谁还能比一个丧失了他在世界上一切所爱所希望的东西的人更痛苦呢？听着，穆莱尔，注意听我下面所讲的这些话。我认识一个人，他也像你一样，曾把他全部幸福的希望寄托在一个女人身上。他很年轻，他有一个他所爱的老父亲，一个他所恋慕的未婚妻，他快要和那个女人结婚了，但那是命中一场波折。哦，那种波折几乎要使我们怀疑上帝的公正，要不是上帝在事后显示一切的话，命中的一场波折夺去了他的爱人，夺去了他所梦想的未来，把他埋在了一间黑牢里。啊，穆莱尔说，黑牢里的人是在一个星期、一个月或一年之内可以出来的。他在那儿住了14年。穆莱尔，伯爵把他的手放在穆莱尔的肩头上说，啊，马西米勒·穆莱尔打了一个寒战，14年，他自言自语地说，14年，伯爵重复着说，在那个期间，他也有过许多绝望的时候，他也像你一样，认为他自己是最不幸的人，想要自杀。 啊，什么？ 穆莱尔问道。啊，在他绝望到顶的时候，上帝借一个凡人的工具显圣了，因为上帝已不再创造奇迹。最初，他大概并没有在那个人身上认出上帝无穷的仁慈，因为蒙着泪水的眼睛不会立刻看清东西，但最后他接受了忍耐和等待。有一天，他神奇地离开了那座牢狱，摇身一变而为有钱有势的人。他第一是去找他的父亲，但他的父亲已经死了。 我的父亲也死了， 穆莱尔说，是的，但你的父亲是在你的怀抱里去世的。他有钱，受人尊敬，享受过快乐，享足了天年，可是他的父亲却是在穷苦、绝望、怀疑上帝中死去的。当他的儿子在10年以后来找他的坟墓的时候，他的墓穴已经失踪了，没有一个人能说那儿躺着你深爱的父亲。 哦， 穆莱尔叹道，所以他是一个比你更不幸的儿子，穆莱尔，因为他甚至连他父亲的坟墓都找不到了， 穆莱尔说，但他至少还有他所爱的女人。 你错了，穆莱尔，那个女人 她死了吗？ 比那更坏，她忘恩负义，嫁给了一个迫害她未婚夫的人了。所以你看，穆莱尔，她是一个比你更不幸的情人。 而她找到安慰了吗？ 他至少已找到了安宁， 那他还希望再找到快乐吗？ 他希望的，穆莱尔。穆莱尔的头垂到了他的胸上。 你保留我的诺言吧，穆莱尔沉思了一下，伸手给基督山伯爵说，只是记得。 10月5日，穆莱尔，我在基督山岛上等你，在4日那天，一艘游艇会在巴蒂斯亚港等你，船名叫俄罗斯号，你把你的名字告诉船长，他就会带你来见我了，就这样约定了，是不是？ 我知道了，伯爵，我会照你的话做的，但是你可记得10月5日。 孩子， 你不知道一个人的话多么值钱，我对你讲过20遍了，假如你想在那一天死，我可以帮你的忙。莫莱尔，再会了。 你要离开我吗？ 是的，我在意大利有事情要办，我让你独自在这儿，独自和不幸奋斗，独自和上帝派来赢他的选民的神鹰在一起。甘米迪的故事不是一个神话，马西米兰·莫莱尔，它是一个比喻。 你什么时候走呢？ 啊，立刻就走，汽船等在那儿了，一个钟头之内我就要离开你很远了。你可以陪我到港口去吗，莫莱尔？ 好，我悉听您的吩咐，伯爵。 莫莱尔陪着伯爵到了港口，黑烟囱里已在喷冒像鹅绒似的白色水蒸气，汽船不久就开航了。一个小时后，正如伯爵所说的，它简直已和地平线上早林的夜雾分辨不清了。在伯爵所乘的汽船消失在摩琴甲后面的同时，一个乘着一车从佛罗伦萨赶往罗马的人正在经过阿瓜本特小镇，他的一车赶得相当快，但同时却不至于快到令人发生怀疑的程度。这个人穿着一件外套，哦，是一件紧身长外套，穿了这种衣服旅行是不十分舒服的，但他显露出一条依旧还鲜明灿烂的荣誉团军官的缎带，表示他外套里面的上装上佩戴着一枚勋章。这些象征和他对车夫讲话时的口音都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法国人，另外还有一点可以证明他是来自这个世界语言的国家的，就是他只知道乐谱上用作术语的那几个意大利字，像费加罗经常说的一样，这些字能代替任何特殊语言的一切奥妙。当马车上坡的时候，他对车夫大喊，加快加快，当他们下坡的时候，他就喊，不急，稍慢稍慢。凡是走过那条路的人都知道，佛罗伦萨经阿瓜本特到罗马途中有很多的小山，这两个字使听话的人感到极其有趣。车到勒斯多塔，罗马夜已在望了。一般的旅客到这里总会表露出热情的好奇心，站起来去看那最先闯入眼帘的圣彼得教堂的圆顶，但是这位旅客却没有这种好奇心，不，他只是从口袋里摸出一只皮夹，从皮夹里抽出一张折成两叠的纸，用一种几乎近于肃然起敬的态度把它查看了一遍以后说，好，我还有它呢。马车从波波罗门进城向左转，在埃斯巴旅馆门口停了下来，我们的老相识派雷尼老板恭恭敬敬地在门口迎接那位旅客。那位旅客下了车以后吩咐给他预备一顿丰富的午餐，然后便问汤姆生弗伦奇银行的地址。这是一问就知道的，因为汤姆生弗伦奇银行是罗马最有名的银行之一，他就在圣彼得教堂附近的银行街上。在罗马，像在其他各地一样，一辆一车的到达是一件大事。十个年轻的闲汉赤脚露肘，一手摁着屁股，另外那只手则姿态优美地弯到头顶上，凝视着那旅客、一车和马。此外还有50个左右的小流民，他们是从教皇统治下的各省来的，因为教皇重征人头税，要从圣安吉罗桥抽水灌入泰伯河，所以无力纳税的人民只能让他们的孩子流浪出来乞食为生。但罗马的闲汉和流民比巴黎的幸运，他们懂得各国语言，尤其是法语。当他们听到那位旅客吩咐要一个房间一顿午餐，后来又询问汤姆生弗伦奇银行的地址，结果是当那位陌生的客人带着一个向导离开旅馆的时候，一个闲汉离开了他的同伴，像一个巴黎警察局的密探那样巧妙地跟踪着那位旅客。他未被那旅客发现，也显然未遭到向导的注意。 那个法国人是这样急于要到汤姆生弗伦奇银行去，以致他不愿意等待驾马，只是留话给车夫，叫车夫在驾好马以后一路追上来，或到银行门口去等他。他比马车先到银行，那法国人走进去，留下他的向导在外厅里。那个向导便立刻和两三个职业闲汉拉起话来。在罗马的银行、教堂、废墟、博物馆和剧院门口，总是有这些职业闲汉在那儿的。跟踪法国人的那个家伙也走进银行，法国人敲一敲内门，走进第一个房间，他的影子也这样做了。那法国人问道：“经理先生在吗？”坐在第一张写字台前的一个重要职员做了一个姿势，一个仆役便站起身来：“啊，您是哪一位？”那仆役说：“登格拉斯男爵。”“好，请您跟我来。”那个人说。一扇门打开了，那仆役和男爵都消失在门里面。那个跟着邓格拉斯来的人在一条长凳子上坐下来，在以后的五分钟内，那职员继续写字，凳子上的那个人也保持着极端的沉默，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然后当那职员的笔停止在纸上移动的时候，他抬起头来，先向四周看了一看，确定房间里只有两个人，便说：“啊，你也来了，皮皮诺。”“是的。”回答很简单。“你以为这位大人物很有一些值得探听的情况吗？”“我没有多大的事情要打听，因为我们已经得到情报了。”“那么你知道他到这儿来干什么来喽？”“当然，他是来提款的，但我不知道数目。”“你不久就可以知道了，我的朋友。”“嗯，好极了。你大概还是像前次那样给我错误的消息。”“ 你什么意思？你指哪个人？是不久以前从这儿拿走30,000埃居的那个英国人吗？”“ 不，他真的有30,000埃居，我找到了。我是指那个俄国王子。你说他有30,000里乌尔，而我们却只找到24,000。 那一定是你们搜得太疏忽了。”“ 是罗杰范巴亲自搜查的。”“ 哦，假如那样，他大概是还了债了。”“ 哼，一个俄国人肯还债， 不然就是花掉了一部分。”“ 哼，那倒是可能的。”“ 一定是的。你必须让我去观察一下，不然那个法国人在我还不曾知道数目以前就要办完手续了。” 皮皮诺点点头，从他的口袋里拿出一串念珠来，开始低声的祈祷。而那职员则穿过邓格拉斯和仆役进去的那扇门不见了。10分钟以后，那职员满面光彩地回来了。“怎么样？”皮皮诺问他的朋友。“ 小心，小心，数目很大。”“ 5-6百万是不是？”“ 是的。”“你知道那数目了？”“ 收在基督山伯爵大人的账上吗？”“ 你认识伯爵吗？”“ 而那笔数目，你给他开立户头，任他在罗马、威尼斯和维也纳提取。”“ 正是如此。” 那职员说道。“ 你怎么打听得这么清楚呢？”“ 我告诉你，我们事先得到通知的。”“ 那么你为什么要来问我呢？”“ 我要确定我没有弄错人。”“ 是的，的确是他，500万， 一笔很可观的数目。”“ 是吗？”皮皮诺。“ 是的。”“ 嘘，我们的人来了。” 那职员抓起他的笔，皮皮诺抓起他的念珠。门开的时候，一个在写字，一个在祈祷。邓格拉斯喜色满面，银行经理陪他到门口，皮皮诺跟着邓格拉斯出去了。马车遵约等在门口，向导拉开车门，他们很能干，什么事情都肯做。邓格拉斯像一个20岁的青年似的跳进车子，向导关上门，跳上车去，坐在车夫的旁边，皮皮诺搭在车子的后面。向导问道：“ 大人，可要到圣彼得教堂去吗？”“ 去干什么？”“ 哈，当然是去看看呢。 我不是到罗马来看的。 邓格拉斯大声说，然后他又带着一个贪婪的微笑轻轻地说， 我是来取钱的。 于是他拍一拍他的皮夹，皮夹里刚才已经装进了一封信。那么大人是到 旅馆去，到派里尼旅馆去。 向导对车夫说，马车便急速地走动起来。十分钟以后，男爵走进了他的房间，皮皮诺则在旅馆门外的长凳子上坐下来。他与那些闲汉中的一个低声说了几句话，然后那闲汉便立刻顺着通到猪皮的店的那条路飞一般的奔去了。 邓格拉斯真是疲倦了，睡意很浓，所以就上了床，把他的皮夹塞在了他的枕头底下。 皮皮诺闲着无事，便和闲汉们玩骰子，他输了三个埃及，然后为了安慰自己起见，喝了一瓶熬维多酒。邓格拉斯虽然睡得很早，但第二天早晨却醒得很迟，他有五六夜没有睡好了，有时甚至根本没有睡觉的时间。他开胃地吃了他的早餐，然后正如他所说的，因为对这不朽之城的美景并不关心，便吩咐中午给他备好一马。但邓格拉斯可没有计算到警察局那种麻烦的手续和驿站站长的懒惰，一马到两点钟才来，去带领护照的向导直到三点钟才到。这一切准备已在派利尼老板的门口引拢了一群游手好闲的人，这些人之中当然不会少了那些职业闲汉。邓格拉斯男爵得意洋洋地穿过这些看热闹的人，这些职业闲汉为了想得到些赏钱便齐声唤他大人。直到那时为止，邓格拉斯一向只以被人称为男爵而自满，大人这个称呼使他感到有点受宠若惊，便撒了十几个铜板给那群人。那群人为了想再多得十几个铜板，便立刻改称他为殿下。这时车夫用意大利语问， 先生走哪一条路？ 去安克纳省的那条路， 男爵回答。派利尼老板翻译了这一问一答，马便疾驰而去。邓格拉斯准备先到威尼斯，在那儿收一部分钱，然后赴维也纳休息旅途的劳累。他准备在维也纳久住下来，因为他听说那是一个寻欢作乐的城市。他出罗马不到十法里路，天色便开始暗淡起来。邓格拉斯本想不到启程已这样迟，不然他宁愿在罗马多留一夜的。他伸出头去问车夫要多久才能到达一个市镇，车夫回答是听不懂。邓格拉斯点一点头，意思是说好极了。马车继续向前进，我到第一个驿站就停车，邓格拉斯对自己说。昨天晚上他心满意足地酣睡了一夜，他现在还保存着那种自满的情绪，他现在是舒舒服服地躺在一辆华丽的英国马车里，身下有双重弹簧坐垫，有四匹好马拖着疾驰。他知道离换马站已只有20法里了。一个这样幸运的破产的银行家，他的脑子里究竟在默想些什么东西呢？邓格拉斯对他那在巴黎的太太想了十分钟，对他那和亚米莱小姐一同出门的女儿又想了十分钟，对他的债权人以及他将来如何花他们的钱也想了十分钟。然后因为没有东西可想了，他便闭拢眼睛睡着了。时而一下比较猛烈的颠簸使他睁开了眼睛，于是他觉得

在下着雨，一个旅客坐在温暖的车厢里，实在比伸头到窗外去问一个只能回答听不懂的车夫要舒服得多。所以邓格拉斯继续睡觉，心想他到换马站的时候一定会醒来的。马车停了，邓格拉斯以为他已经到达了那切盼很久的地点，他睁开眼睛向窗外望出去，满心以为他已经到了一个市镇，或至少到了一个村庄里，但是他只看见一座像废墟似的东西，有三四个人像鬼影似的在那儿走来走去。邓格拉斯等了一会儿，心想车夫既已赶完他那一段路，一定会向他来要钱的，他就可以借那个机会向新车夫问话。但是马已经解配了，另外几匹马换了上去，可是却始终没有人来向这位旅客要钱。邓格拉斯在惊奇之下推开了车门，但一只强有力的手把他推了回来，车子便滚动了。邓格拉斯男爵完全醒了。喂，他对那车夫说，喂，亲爱的。这两个意大利字男爵也是听他的女儿和卡夫尔康的对唱时学来的，但是亲爱的也并没有带来答复。邓格拉斯于是打开了车窗。喂，我的朋友，他伸头到窗外说，我们是到哪儿去呀？ 头缩进去。 一个庄严而专横的声音伴随着一个威胁的姿势回答道。邓格拉斯心想，他的话的意思一定是头缩进去，有这一点看出他的意大利语已经有了神速的进步。邓格拉斯服从了，但心里却不免有些不安，而且那种不安与时俱增。他的脑子里不再像开始旅行时那样无忧无虑沉沉欲睡了，他的脑子里现在也充满了种种使一个旅客，尤其是处于他这种境况的旅客清醒的念头。他的眼睛最初获得了强烈的情绪所给予的敏锐的视觉，但后来便由于紧张过分而又糊涂了。在我们未曾惊慌的时候，我们对外界的一切看得很正确，而当我们惊慌的时候，外界的一切在我们眼中都有了双重意义。而当我们已经吓慌了的时候，我们除了麻烦以外便什么都看不见了。邓格拉斯看见一个披着披风的人骑着马在车子的右边疾驰。一个宪兵，他喊道，难道法国当局已把我的情形发急报给教皇了吗？邓格拉斯决定要打破这个疑团，他问道， 你们带我到哪儿去？头缩进去。 以前那个声音还是用气势汹汹的口吻回答。邓格拉斯转向左边，那边也有一个人骑着马在疾驰。一定是的了，邓格拉斯说，他的额头上冒出冷汗来，我是被捕了。于是他便往坐垫上一倒，但这一次可不是睡觉，而是动脑筋了。不久月亮升起来了，于是他看见了那庞大的水道，就是他以前看见过的那些花岗石的鬼怪，只是以前他们在他的右手边，而现在则已在他的左手边了。他知道他们已经兜了一个圈子，正在把他带回到罗马去。 哦，倒霉， 邓格拉斯想到，他们一定已弄到了我的引渡权。马车继续以可怕的速率奔驰着，就这样过去了可怕的一小时。他们所经过的每一个地点都指出他们是在走回头路。 终于，邓格拉斯看见一片黑压压的庞然大物，看来马车一定会撞在那个东西上了。但车子一转弯，那个东西便已落在后面了。那原来是环绕在罗马四周的城垒之一。 哦哦！邓格拉斯喊道：“我们不是回罗马，那么并不是法院派人来追赶。我仁慈的天哪！” 另外的一个念头浮上邓格拉斯的脑海，但假如他们竟是……他的头发竖了起来，他想起了那些在巴黎很少有人相信的关于罗马强盗的有趣的故事，他想起了阿尔佩马斯夫在与欧钦尼小姐的婚约未破裂前所讲的那一番冒险。他们或许是强盗，他自言自语地说。正当这时，车子滚上了一种比碎石路更硬的路面。邓格拉斯大胆向路的两边望了一眼，看见两边都是遗世的纪念碑。他的头脑里现在想起了阿尔佩马斯夫那场冒险的种种细节。他确信自己已经踏上了阿皮埃士路左边，在一块像山谷似的地方，他看见有一个圆形凹陷的建筑物，那是卡拉卡勒竞技场。车子右边那个骑马的人发了一声口令，马车便停住了，同时左边的车门打开了。 下来， 一个命令式的声音喊道。邓格拉斯本能地下了车，他虽然不会说意大利语，他却已经懂得这个字了。他七分死三分活地向四周看了一下，除了车夫以外，还有四个人围绕着他。 跟我来。 其中有一个人一面说一面走下一条离开阿皮埃士路的岔道。邓格拉斯跟着他的向导走，并不反抗，也无需回头去看另外那三个人是否跟在他的后面。可是他似乎觉得他们每隔相当的距离就站着一个人，像哨兵似的。就这样走了十分钟，在这期间，邓格拉斯不曾和他的向导交换一句话。最后他发现自己已介于一座小丘和一丛长得很高的杂草之间，三个人默默站成一个三角形，而他是那个三角形的中心。他想说话，但他的舌头不肯动。 向前走， 是那个严厉和专横的声音。这一次，邓格拉斯懂得这个字，也从行动上懂得那个字的意思，因为他后面的那个人非常粗鲁，把他一推，以致他撞到向导的身上。这位向导就是皮皮诺。皮皮诺窜进杂草丛中，穿过一条只有斜西或黄鼠狼才认为是一条大道的小径。皮皮诺在一块小树掩盖下的岩石前面停了下来，那块岩石半开半掩，是可容一个人钻进去。那个小伙子一转身便像童话里的妖精似的不见了。邓格拉斯后面的那个人吩咐他也照样做，现在已毫无怀疑的余地了，这个破产的人已经落入罗马强盗手里。邓格拉斯像是一个介于两种危险状况之间的人，恐惧使他有了勇气。他的肚子虽然大，他的大肚子本来当然不是预备来钻罗马近郊的石下的，但他却也像皮皮诺那样钻了进去。他闭拢眼睛，用他的脚触摸地面。当他触到地面的时候，他睁开眼睛。里面的路很宽，但却很黑。皮皮诺点燃了一支火把，他现在已经到了自己的地方，不再怕被人认出来了。另外那两个人也跟着邓格拉斯下来，充当邓格拉斯的后卫。邓格拉斯一停步，他们就推他向前走。 他们顺着一条平缓的下坡路走到一处阴森恐怖的十字路口，墙上挖着一格格装棺材的墓穴，衬托着白石的墙头，就像是骷髅上黑洞洞的大眼睛一样。一个哨兵把他的步枪啪的一声转到左手， 谁？ 他喊道。 自己人，自己人， 皮皮诺说。 队长在哪儿？ 啊，在那边。 哨兵用手向他的肩后面一指，那儿像是岩石挖出来的一个大厅，那儿的灯光透过拱形的大门廊照入隧道。 好买卖，队长，好买卖。 皮皮诺用意大利语说，他抓住邓格拉斯的衣领，拖他向门洞走去，拖他穿过门洞进入大厅。看来那就是队长居住的地方了。 就是这个人吗？ 队长问道。他正在出神地读普罗塔克的《亚历山大传》。 是他，队长，就是他。 好极了， 让我看看他。 一听到这一声很不客气的命令，皮皮诺便举起他的火把直逼到邓格拉斯的脸上。邓格拉斯急忙退缩，以免烧焦他的睫毛。邓格拉斯那焦急的脸上布满着苍白惊恐之色。 这个人疲倦了，队长说， 领他上床去睡吧。 啊， 邓格拉斯暗暗地说，那张床大概是墙壁空洞里的一具棺材，而我所享受的睡眠大概就是那在黑影里闪闪发光的匕首所造成的死。这位阿尔佩马瑟夫发现他在读凯撒历史回忆录，和邓格拉斯发现他在研究亚历山大传的首领的话，惊醒了他的同伴。他们从大厅四角用枯叶或狼皮铺成的床上仰起身来。那位银行家发出一声呻吟，跟着他的向导走。他既为恳求，也为哀叫。他已不再有精力、意志或感觉，不论他们领他到什么地方去，他都会跟着走。他终于发觉自己已经到了一座楼梯脚下，他机械地提起他的脚，向上走了五六步。于是，他的面前打开了一扇矮门，他低下头，以免撞伤额角，走进一个岩石里挖出来的小房间。这间地窖虽然未加粉饰，但却很清洁，虽然深埋在地下，但却很干燥。地窖的一个角落有一张干草做的床，上面铺着羊皮。邓格拉斯一看见那张床，脸上顿时发光，以为那是一种安全的象征。 哦，赞美上帝，邓格拉斯说，这是一张真的床。 到了， 那向导说。他把邓格拉斯往地窖里一推，随手把门关上了。门栓咔啦一响，邓格拉斯已变成一个俘虏了。而且即使没有门栓，他也不可能从这警卫森严的圣西布斯坦陵墓里逃出去。至于这群强盗的首领，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罗杰·帆吧。邓格拉斯也已经认出了他。当阿尔佩马斯夫在巴黎讲到这个强盗的时候，邓格拉斯不相信他的存在。但现在他不但认出他，而且也认出了这个曾经关过阿尔佩的地窖。这个地方大概是特地留给外客用的。这些记忆给邓格拉斯带来了几分欢喜，使他的心境平静了一些。那些强盗既然并未立刻结束他的性命，他相信他们根本不会杀害他。他们捉他来的目的是为了要钱，而既然他身边只带着几块金路易，他相信他们一定会放他出去的。 他记得阿尔佩马瑟夫的赎款好像是4000埃及，而因为他自认为他比阿尔佩马瑟夫重要的多，他把自己的赎款定为8000埃及。8000埃及相当于48000利乌尔，而他现在却有505万法郎在身边。凭着这笔款子，他一定可以使自己恢复自由的。他从来不曾听说过绑票的赎款有高至505万法郎的，所以他相信自己不必破费很多的钱就可以脱离这个地方。他躺在他的床上，在翻了2-3次身以后，便像罗杰范巴所读的那本书中的主角那样宁静地睡着了。除了邓格拉斯所害怕的那种睡眠以外，我们每一次睡觉总是要醒过来的。邓格拉斯醒了，对于一个睡惯了绸床单、看惯了天鹅绒的壁围和嗅惯了檀香味的巴黎人，在一个石灰岩的石洞里醒来，自然似乎像是一个不快意的梦境。但在这种情形之下，一眨眼的时间已足够使最强烈的怀疑变成确定无疑的事实。 是的，是的， 邓格拉斯对自己说，我是落在阿尔佩马斯夫所说的那批强盗的手里了。他的第一个动作是做一次深呼吸，以便知道自己究竟是否受伤。这种方法他是从唐吉诃德里学来的，他生平并非仅仅读过这一本书，但只有这一本书他还保留着一些印象。 不，邓格拉斯大声地说，他们并没有杀死我或打伤我，但他们或许只抢了我的东西。 于是他双手去摸口袋，口袋里的东西丝毫未动。他留着做罗马到威尼斯旅费用的那100卢伊依旧在他的裤袋里，而在他的外套口袋里，他找到了那只装着505万法郎支付券的小皮夹。 奇怪的强盗， 他说道，他们留下了我的钱袋和皮夹， 正如我昨天晚上所说的，他们是存心要我付赎款。啊，我的表还在这儿，让我来看看是什么时间了。 邓格拉斯的表是钟表名匠波古里的杰作，昨天晚上他曾小心地包着藏起来，现在那只表正值在5:30钟声。假如没有这只表，邓格拉斯就不会知道时间，因为天光是不能到达这间地窖里来的。他应该要求和强盗谈判呢，还是耐心地等待他们提出呢？后面这个办法似乎很稳当，所以他就等着。他一直等到12点钟。 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编辑海燕、北威，录音师张笑英。午夜拍案惊奇，欢迎您明晚继续收听，请继续欣赏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